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72集，他在心疼你三。来人，正要沐浴。林峰听见这吩咐，心里狠狠一跳，抬手拍了拍胸口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好在他提前让人背下了。皇帝沐浴自然不是几桶水便够的，大明宫后头通着浴池，一丈方圆，热水自九只龙头口中吐出，寻常需得三名工人清理维护，先帝嫌奢侈并不常用，及至先皇后封后时常来往大明宫，这浴池才又重新被用了起来。承欢看了看路，便知道这是要去哪里，心里纳闷得很，难道轩辕里回宫后也没洗澡？可往常除去需要斋戒沐浴的大日子，他也并不常来这地方，既嫌奢侈也嫌麻烦，今天这是抽了什么风？承欢一头雾水，被轩辕凛抓着的手有些热，仿佛要出汗一样。这宫里比乡下还要难挨一些，不过贵人都用兵，难过都是奴才。他抽了抽手，察觉到轩辕凛握得更紧了一些，他狐疑地看了一眼两人交握的手，试探着又抽了一下。轩辕凛拧着眉头看过来，别闹，原来刚才不是自己的错觉，轩辕凛真的握紧，不止没有嫌他靠得太近，还不怕热地抓紧了他的手。原来做个傻子这么好，承欢心里又高兴又难过，表情扭曲了一下，到底还是咧开嘴角不受控制地笑了笑。轩辕凛若有所觉，轻轻动了动手指，在他细腻的手腕上摩挲起来，明明不过是手指滑动了几下，承欢却莫名的有些羞耻，耳朵悄悄红了一圈。等到地方的时候，浴池已经注满了热水，小太监正往水里撒香料。轩辕凛将承欢往身后一拉，遮住他的脸，下去吧，朕无需伺候。小太监不敢抬头，虽然听脚步声知道是两个人，可大明宫里早就住进了个陈荣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因而这人是谁不必看也能猜到。承欢挥手扇了扇风，这浴池到处都是热乎乎的水汽，糊在人脸上有些憋闷，可心里却隐蔽的高兴。轩辕凛以往沐浴便只有他自己伺候，没想到这些日子过去他还是这样，虽说刚到大明宫就要伺候人，可毕竟这是轩辕凛，不是旁人。承欢有些迫不及待，视线带着催促地看过去，却不想对方正看着他，冷不丁两人便四目相对。承欢微微一怔，有些喘不上气来，大约是他视线里的含义十分明显，轩辕凛竟然问他，急了。承欢也没听清他到底说的什么，有些懵地点了点头，轩辕凛便松开了他的手。承欢连忙探手去解他的腰带，却不等碰到，对方的手便先一步伸了过来，扯着他的衣襟，随手一扯，布料撕裂的声音响起来。承欢愣了愣，一低头就看见了自己坦荡荡的胸口，明明是要服侍轩辕凛更衣的，为什么他的衣裳先破了？他呆愣当口，轩辕凛的手已经解开了他的腰带，在他柔韧的腰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，进去吧。承欢被他碰得一哆嗦，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连忙弯下腰挡住要害，不自在地抖了抖腿，心里有些恼，他要洗澡就洗吧，干嘛要先脱自己的衣裳？这么在池子边上等着，就算他没皮没脸也有些受不了。他瘪了瘪嘴，扭开头看周围，浴池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九只龙头既没断只脚也没少根须，池子也还是圆溜溜的。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有些仓皇地后退了一步，整个人都撞进了轩辕凛怀里。轩辕凛只当他是脚滑了，连忙扶住他，略有些无奈，小心些。承欢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 小心翼翼地探头去瞧池子，的确只是水池，深度也才到膝盖，除非躺平，否则并不能淹死人，和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松了口气，这一惊吓身上又出了一层汗，黏腻腻的，十分不舒服，可他却不太想洗了。别说这池子，就是浴桶他都有些不敢进去了。 我不想洗了， 他小声道，身体还在往后挪。轩辕凛就在他身后，他这一下一下都蹭在了轩辕凛身上，激得他身上一紧，血液都涌到了身下去。他下意识抱紧了承欢，很想做些别的，可手下的身体绷得很紧，还在轻微的发颤。轩辕凛怔了怔，放松了力道，安抚地拍着他的后背。承欢，怎么了？承欢瞥了眼池子，抗拒地摇了摇头。 我不洗了。 轩辕凛没错过他那一眼，心里困惑一闪而过，很快就明白了过来。他在害怕，害怕这座池子，害怕这池子像那口井一样，毫不留情地把它吞进去。承欢，轩辕凛发现自己的嗓音都是颤的，诸多想说的话却开不了口，只能更紧地抱了抱承欢。承欢被抱得心里一暖，莫名生出来一股有了依靠的错觉来。哪怕残存的理智告诉他这是假的，可他还是下意识更紧地缩进了轩辕凛怀里，试探着握住了他的手。轩辕凛心里一酸，承欢，他想说点什么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，最终只能叹了口气，一弯腰将承欢抱了起来。别怕，朕抱着你，不会让你呛水。轩辕凛不是没抱过他，却从没有这么温柔过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拖着或者扛着，脸上带着克制的烦躁，看得人心里又酸又涩，连呼吸都是疼的。承欢眨了眨眼，抬手轻轻碰了碰轩辕凛的脸。 这个人是真的。 轩辕凛一步步进了水池，将承欢放在了浴室台阶上，见他挣扎了一下，只得又把他抱起来。犹豫片刻，他自己坐了下去，将承欢放在自己的腿上，用水瓢舀起热水来，一点点浇在承欢身上。承欢被热水激得一哆嗦，彻底回过神来。他没想到会和轩辕凛这么亲密，又羞耻又高兴，心里却到底有些惶恐，连忙爬了下去。他这个人素来这样，怕得当口死活不肯去做，一旦做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。眼下他从轩辕凛腿上爬下去，趟着水寻个角落坐下来，热水泡得他舒服，先前的恐惧也就都散了，却又想起来一茬来。轩辕凛的手还伤着，碰水不要紧吗？轩辕凛却丝毫没考虑这点，他眉头拧起来，朝承欢招招手，过来。承欢摇头，一想到刚才他和轩辕凛的姿势，他就忍不住想咧嘴笑，心脏却扑通扑通跳得越来越快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涌到了脸上。他心里骂自己没出息，轩辕凛现在看他也就是当成一个寻常的傻子，生了点怜悯的心思，什么时候他好了，这些温柔也就会全部收回去了，绝不能沉溺进去。承欢垂着头自我反省，可轩辕凛的脸还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闪过，晃得他头晕眼花，血色又涌上来。他靠在石壁上，一仰头却又瞧见了轩辕凛的脸。 这怎么还阴魂不散了呢？ 承欢抬手遮住眼睛，心里有些郁闷，实在是太讨厌了。然而郁闷不过片刻，手就被人给拿开了。轩辕凛素着脸将他从水里捞出来，待在朕身边。承欢一个机灵，原来这个轩辕凛是真的，他又被放在了腿上。轩辕凛拿着小水瓢一下一下往他身上浇水，承欢呼吸困难起来，脑袋晕乎乎的，感觉整个人都飘在云里，找不到一丁点的踏实感。直到轩辕凛拿着布巾开始给他擦洗，他才弹起来，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， 皇上，那是皇上。 若是哪一天他装傻被发现了，或许轩辕凛还能看在自己仍旧守着规矩的份上放过他。他一把抓过布巾，往旁边躲了躲。 我自己写，自己写。 他胡乱擦了两把，把身体都沉在水里，只露出头来四处张望，去寻求清洁用的藻豆。轩辕凛却又跟了过来，脸色比刚才更严肃了些，眉头又拧成了一个小疙瘩，语气里也多了几分沉凝。你现在不会洗澡？陈坤一噎，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他怎么可能不会洗澡，这么多年他都是自己洗的。于是他抬起手抓着布巾擦了两下给轩辕凛看，洗澡这种事怎么可能有人不会呢。然而轩辕凛并不理会他做了什么，自顾自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压在了石壁上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重复道，你现在不会洗澡。陈欢有些懵了，轩辕凛今天怎么这么怪怪的，洗个澡而已。 我， 他是有多笨，怎么可能不会呢？他张了张嘴，却只说了一个字便顿住了。他忽然间反应过来，若是陈欢的确会，可他现在只是一个傻子，的确不该会。他瞳孔一缩，心虚地移开视线，不敢再去看轩辕凛，说的话也因为紧张而嗓音发颤。 我不会洗澡。 轩辕凛严肃的面孔缓和下来，松开了禁锢着陈欢的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顶，声音里染上了几分笑意。朕知道。他重新将陈欢抱进怀里，一点一点给他浇水搓洗。陈欢觉得自己变成了手把件，被轩辕凛翻来覆去的揉捏，直到全身都红彤彤的，却动都不敢动。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得亏轩辕凛提醒他，不然他就露馅儿了。他只觉庆幸，担惊受怕这一遭，精神迅速疲惫起来。他慢吞吞眨了眨眼睛，视线有些模糊起来。轩辕凛似有所觉，腾出一只胳膊将他的头抬高。陈欢蹭了两下，眼睛一闭，意识昏沉了过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